不可惜。 Yeah. 欢乐，来吧，来吧，相约酒吧。

是你，黑夜里不愿退去，你在我，又或是我在你，多少缠绕 想好